喜马拉雅出品，苏玛丽原著，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唇齿甜撩》来袭，每日四集更新，欢迎订阅收听。第十三集，他是害羞了，还是生气了？文静看了眼弹幕，一边操纵鼠标移动英雄人物，一边用低雅磁性的嗓音开口：“手。”他咬的，昨晚是我们的第一次。他不是绝色美人，也不是仙子，是让我每天都想见到的。是，我们在同居。几乎是在他话音落下的瞬间，弹幕炸了。 静哥，我有个朋友绝症，他说他不信，想亲眼看看。 哎，我就是楼上的那个绝症朋友。 同居了啊！阿静居然和人同居了。 冲动，阿静，你居然不是那傻冷的。 啊！阿静竟然有喜欢的女人了，我一直以为你是无性恋。 啊！我哭了，超赞的爱情。 蒋婉是中午近十二点醒的，又渴又饿，他几乎是以爬行的速度到了洗手间。洗漱的时候，他几乎不敢看镜子里的自己，太羞人了。他洗漱完，扶着腰出去，两条腿还打着颤，抖着手喝了水，吃了点冰箱里的面包，这才开始准备做饭。早上他没去买菜，冰箱里只剩下一点肉和不算新鲜的几样菜，他坐在沙发上休息了一会儿，这才拿了钥匙出门去买肉。大热天的，还在脖子上围了一层厚厚的围巾。文静刚结束一把游戏，门就被敲响了，他去开门，战队的几个队员一窝蜂涌了进来。 哪儿呢？你什么时候有的女朋友啊？ 就是啊，藏这么深。 要不是看你直播，我们根本不知道你居然有女朋友，还同居了。 谁啊？快让我们看看。 一行八个人把整个房子都搜罗了一遍，也没看见出文静以外的第二个人。 人呢？不是说同居吗？怎么不见了？ 是啊，藏什么呢？快带我们见见。 铜锣烧睁大眼睛兴奋地看着文静。 哎，我太好奇你会找什么样的女人了。 文静直播时说了不少话，所以现在她的嗓音很低，还带着哑音。你们见过，不用再见了。 我们见过， 见过。 一行人瞪大了眼，无疑的面面相觑，又齐齐看向文静。 我们什么时候见过？ 门口蒋婉刚买完菜回来，一进门看见屋里八九个男人齐刷刷的看向她，她愣了一下。随后不自然地打了招呼。 你们好。 文静看着蒋婉道：“就是他。”屋子里诡异地安静了几秒。 什么？ 铜锣烧疯了。 我那天问你他是不是单身，你说你不知道。我说是单身，我就去追，结果我还没出手，你居然神不知鬼不觉就冲他下手了，你。 文静看着铜锣烧，用沙哑性感的嗓音说着最冷漠无情的话。他不会喜欢你的，他对你没有冲动。铜锣烧转头看向蒋婉，目光里充满了难以置信。 他对你有。 蒋婉换好鞋子，菜也没拿，用围巾捂住脸，跑进了洗手间。空气里静止了片刻。文静不解地问，他是害羞了还是生气了？红罗烧扶额。 阿静啊，你当着我们这么多人的面说他对你有冲动，你说他是害羞还是生气啊？ 生气。 害羞，当然是害羞了。 哦。文静点点头，转头走向洗手间，在门口说道，江文， 我早上在直播间跟粉丝说了，我对你有冲动。 什么？ 蒋婉猛地打开门，一双眼睛瞪得大大的。文静做出总结，你害羞，我也害羞。蒋婉还在震惊他在直播间说的话，此刻听到这话更是难以置信。 你哪有害羞的样子，完全是一副恨不得昭告全天下的样子。 我不知道怎么害羞，但是你想我害羞，我就是害羞。他这根本不是古怪，是有病啊。江湾把门关上，在洗手间里洗了一遍脸，又把围巾解了重新缠在脖子上，深吸一口气，这才打开门出来。八个队员已经走了，大概是怕他尴尬，客厅里只剩下文静一个人。江湾把门口的菜拿到厨房开始做饭，文静默不作声的从身后环住他。江湾后颈麻了一下，耳根热得厉害，声音也不自觉有些颤。 你干嘛？ 还害羞吗？江湾还是不敢相信。 你真的在直播间说了同居？ 说了。 为什么？ 他们在问。 他们问你就说了？ 蒋婉不知想到什么，脸上一红，磕巴起来。 万一他们哪天问更详细的，你也要说？ 文静继续点头，说了。蒋婉不知是被气的还是羞的，整张脸泛起潮红，他转身面红耳赤地瞪着文静。 你怎么可以跟别人说那些？ 你也可以跟你的粉丝说。他知道蒋婉也做直播。 我不。 蒋婉更气了，文静不解地看着他。可你在生气。 我难道不应该生气吗？ 蒋婉除了生气，更多的是羞耻。 那种事怎么能告诉别人？ 那种事不能告诉别人吗？文静一脸认真，那我以后不说了。蒋婉深吸一口气，努力告诉自己不要跟他计较，他早该预料到的。文静看着他，你做一件让我生气的事吧。蒋婉瞪着他看了片刻。文静个头很高，看着近1.9米，站在蒋婉面前跟他讲话的时候，目光都是垂着眼看他的。文静的眉毛浓黑，瞳仁的颜色也很黑，眼下的卧蚕极深，他五官长得极其好看，偏偏脸上没什么表情，那双眼更是淡淡的，极少出现什么情绪。蒋婉几乎没见过他有其他情绪的时候，这让他有些怀疑，他到底会不会生气。 本期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本专辑的话，一定要订阅、点赞、加分享哦。